又有一个村庄灭亡了。行啦，呢度好快就会被符海吞食。 咁完整嘅蝗虫壳，好好听啊！居然连陶瓷刀都劈不埋，村入边嘅人就好开心啫。如果有咗呢啲嘢嘅话，就唔使烦搵唔到材料整工具啦。好犀利嘅眼壳，如果拎一个应该飞得喐嘅。拆到啦！佢真系好轻啊！从粮食喺度散播紧下昼嘅包子啊！中之内，肺部就会因为溃烂而死。是什么人呢？我有些不祥的预感。啊？这些是枪声来的，就是有人给虫攻击。啊，对不起啊。包子烟尘啊，蝗虫。 头先嗰个虫壳就系佢噶。唔可以向嗰边徒手噶。希望佢发现啦。有回应啊，呢边嚟紧。好大隻嘅蝗蟲啊！野風前進， 唔該。 蝗蟲翻去森林咯，前面唔係你應該去嘅地方啊！乖，聽我話啦。佢已經嬲到唔聽人講，要令佢冷靜。 佢用闪光令到蝗虫头晕眼花，系重敌。 蝗虫，快啲醒啦，翻去森林。佢醒啦。 森林啦，只系用闪光弹同虫敌就可以令蝗虫静落嚟，太神奇了。嗱，乌西卡，差啲唔认得你 啊！已经成年冇见，爸爸却就好开心啫。 头先好多谢你，你已经成为咗一个出色嘅御风士。 边系啊？爸爸话我技术未到家。嗯？ 哦，系啦，差啲唔记得咗呢个小朋友喺度添。 哇，蝗虫鼠，我都系第一次见咋。 佢俾大王蜻蜓捉住，当时我以为佢系细路。所以咪一时心急开枪啦， 所以就因为咁样激嬲咗蝗虫咧。 好彩佢头先晕咗，似冇吸入毒气啫。你千祈唔好用手掂佢，佢细只咋，不过好恶。 过嚟啊，嚟啊， 喂， 嚟啦，唔使惊，唔使惊，放心，唔使担心。乖， 你只是吓亲啫，系唔系啊？入班老师，你可唔可以送咗佢俾我啊？ 梗系可以啦。 哇，多谢你啊，卡伊古伊，仲记唔记得我啊？ 好神奇嘅力量。 爬得咁犀利，你哋实系好攰啦。 大家都冇咩点变啊嘛，系咪？咩事啊？ 爸爸，爸爸佢唔可以再飞。 基尔佢身上嘅毒已经严重成咁啊！ 冇错，或者就系富海侧边生活嘅人嘅命运。 其实我应该早啲嚟村度睇你哋先至啱。 唔系，你可以嚟，我哋已经好开心。老师啊，等一瞬间我有啲嘢好想俾你睇下噶，就系我嘅秘密房间啊！ 哦， 唔好讲俾人知啊，唔系嘅话佢哋会吓亲噶。我回去通知大家先，你都快啲嚟啊！入班老师，可唔可以帮我拎呢个回去啊？但是佢会整你啲气流飞唔到噶。 就算系咁，佢都好识得驾驭风势。嚟啦，好快到。 欢迎你啊！ 大家都几好啊嘛！ 水同风仍然系同以前一样好平稳。 入班大人。 啊，点啊？大家好啊！ 入班大人嚟啦！我哋等咗你好耐啊！ 公主，尤巴大人到咗啦！ 再等一阵啦。 尤巴大人，米达，你一啲都冇变喎。你今晚可唔可以讲啲异国见闻俾我听下？ 得啦，转嚟睇下。 好似冇问题咯。 嗯。 哦，呢一样嘢真系唔错喎。 系啊，冇错啊，最好听日派多啲人去将佢哋搬晒翻嚟啊。 嚟啊，第一托， 系。 尤巴老师，呢个 B B 系第一托啱啱生噶。 哦，俾我睇下，佢个样真系得意，佢令我谂起刘世卡细个嗰阵个样啊。 我想你帮呢个 B B 改个名啊，好唔好啊？ 希望佢永远都受到风神嘅庇护。 冇问题啊。我会帮佢改个好好听嘅名 字。多谢你啊！希望佢同公主一样，可以又强壮又健康咁成长。 嗯，如果可以好似公主咁健康咁，就梗系开心啦。不过好似佢咁中意去富海玩，就头痛啦。 咩啊？好彩我去玩先发现到蝗虫壳咋。 不过咁、啊，你都要企喺我哋呢啲长老嘅角度谂下，你咁做成日搞到我哋好担心你。 佢今次发现到蝗虫壳，就凭呢一点，我哋就可以话公主系去富海玩啦。 好彩系，我都系因为咁至执翻条命。 原来你是被他救了你啊。 奉旨局真系一个好地方，我每次嚟到心灵都会得到安慰。 你今次嘅旅程有冇见到啲乜嘢啊？ 真系惨不忍睹，喺南方又有两个国家已经被符海吞食咗，即系话符海嘅范围不断咁扩大，四周围都系战争同饥荒，充满住不祥嘅阴影。点解唔可以好似呢度咁生活呢？ 原因好简单啫，因为呢度有海上吹嚟嘅风爷爷保护住，所以符海啲毒素吹唔到入嚟呢个山谷。 冇错系啦，尤巴，不如你就留喺度同我哋一齐生活。我已经时日无多啦，你留低，大家会好开心。 冇可能噶，尤巴佢系一个命中注定要不断咁去追寻嘅男人。 你话命中注定？ 老婆婆啊，咁去追寻啲乜嘢呢？ 哎呀，老细佢乜你咁都唔知道咩？睇下就喺嗰幅墙上边嗰支旗度。虽然我对眼已经睇唔到，不过就喺支旗嘅左上角。嗰个人着住件蓝色长衫，飘然降落喺一片金色嘅大草原上面。人失落咗嘅大地基本重建。 最后终于带领人类走向湛蓝清净的地方继续生活。尤巴老师，我一直都以为这个只是一个古老的传说来的。 老婆婆你不要笑我了。 你跟画中人一样的嘛。 老实说，我只是希望有一人可以解开符海的谜。我只是想搞清楚究竟我们人类是不是注定要被符海吞食而灭亡。我想去证实一下。 如果我可以帮到尤巴老师，咁就好啦。 公主，公主， 咩事啊？米特， 波尔话风入边有阵怪味， 就快天光啦。我去睇下。辛苦晒啊！ 呢股风同平时唔同，感觉上有啲奇怪啊！ 又出现啦！系船？ 呢啲边远地方点解会有飞船啊？ 发生咩事啊？尤巴大人，有飞船啊！ 飞船 嚟紧。 咁大只啊！ 多魯美奇亞的大型船， 咩都有啲怪啊！好似想緊急降落，戈爾幫我。 公主，咪亂嚟啊！ 我引導佢去海邊， 轉過嚟啦！好啦，你準備出發啦！ 迪多。 毁咗。 公主啊， 喺海边嘅悬崖啊， 快啲啦！ 快啲啊！ 帮到手嘅都嚟啦，快啲啊！ 帮手啊！ 你都是 凤子高，你不要说话。 吉特的拉斯代尔，我求你啊，烧晒啲火佢啊！ 啲火， 拜托你全部烧晒。 我知道，冇问题，你放心啦，全部烧晒啦。 咁就好啦。 公主，佢咪系培吉特嘅？ 有虫是牛蟒啊，他还没死啊，快了，他封住铜盘了， 他衰得死不到啊， 快点支枪来啊， 不行，开枪才会引来更多铜盘， 一枪杀死佢啦！ 流氓用枪系打唔死噶， 系咁应该要点做啊？ 等阵啊，米特，拎我嘅滑翔翼嚟。 系，公主， 翻去森林啦，冇事噶，你飞到噶。你好乖， 公主， 唔该晒。 只系杀一只虫，后果都不堪设想啊！ 度啊！嗰艘船身上果然系黐满晒包子啊！ 好似仲未放出毒素。你做得好啊！ 万一漏一啲出嚟，咁就弊噶啦。 呢嚿咁大系咩嚟咧？ 咁大火烧佢都冇事。好啦，咁多位，你哋得闲先至再调查呢样嘢啦。而家帮手清理啲包子先。 好，我哋走啦。 一定要彻底咁清除啊！真系啊，整咁大嚿嘅麻烦嘢嚟。 咪得。你睇下嗰度， 我竟然识得喐嘅，简直好似有生命咁啊！尤巴大人，呢个系 我曾经听到一个唔系几好嘅传闻，听讲沉睡喺培吉特地下嘅旧世界怪物俾人挖咗出嚟。 旧世界嘅怪物 就系巨神兵， 巨神兵。嗰、那个喺火之七日烧晒全世界嘅怪物，呢、這个就系 以我所知，巨神兵应该已经全部变晒做化石。不过都有一啲系喺地底沉睡咗成千年咁耐。 啊，咁样讲，睇嚟又真系有啲似人。 多鲁美奇亚是个位于遥远西方的残暴军事国家，死的又是培吉特的俘虏，我有点担心。 拜托你们了。 好像有些东西。 停手！再打我就用呢把蝗虫壳削成嘅剑，即刻刺穿佢嘅陶瓷盔甲，冇情讲。 呢个人就系尤巴。 我想问下多鲁美奇亚军，你个山谷嘅人，寻晚为咗抢救你哋嘅飞船，大家到而家都仲忙紧，你哋居然咁样去对待一个咁细嘅国家，唔通呢一啲就系你哋多鲁美奇亚对恩人嘅礼仪嚟咩？就算要向我哋宣战，都要俾个理由我哋。又或者派个使者传个口信俾我哋。嗱，乌西卡，你一定要冷静嘅。如果同佢哋打嘅，佢哋会杀晒谷入面嘅人，保住条命，再等机会反击咧。 可恶啊！你个死靓妹啊！ 停手啊，克罗托亚！ 但系，呢个靓妹系癫嘅，佢居然杀晒我哋啲人啊！ 你讲得好有道理，你就系嗰位边境第一剑士尤巴米拉尔达。我哋今次嘅目的并唔系杀戮，我想同你哋倾下，收起把剑先。 魏公主啊！ 听住，多鲁美奇亚王国派遣司令官呼夏拿殿下，有嘢要同你哋班村民讲。 大家听住，我哋嚟系为咗统一边境各国，将你哋而家呢块土地建设成为一个乐园。坦白讲，你哋因为富海嘅缘故已经面临灭亡。如果你哋愿意加入呢个计划，听我指挥。一起销毁富海，咁呢片大地就可以复苏重生。 销毁富海 呢件事有咩可能？ 唔怕老实同你哋讲，我哋已经恢复咗过去人类统治大地所用嘅神技同埋力量。对于愿意服从我嘅人，我应承佢哋可以拥有唔使再惊森林毒素同虫类嘅生活。 你哋唔好乱嚟。我是不会咁俾你哋对富海。 呢个老太婆是边个啊？喂，带佢走啊！ 俾佢讲落去。 富海存在到而家已经有成千年，咁耐以嚟一直有无数嘅人想用好多方法销毁富海，但系每次咁做都激到呢班蝗虫非常之愤怒，于是乎佢哋就好似海啸咁爬上地面，席卷大地。 国家被毁灭，政权被吞噬，蝗虫只会一路向前奔跑，唔会休息，直到筋疲力竭、衰弱而死。蝗虫死咗之后，佢哋嘅尸体最后就会化为苗床，而孢子就会喺大地生根，广大嘅土地再次被富海吞噬。唔可以接受破坏富海。 你收声，正嘅就唔好再喺度妖言惑众啦。 哎呀，你想做乜嘢？你系咪连我都想杀埋？ 你个老太婆啊！ 你要杀就喐手啦，我都一把年纪啦，要杀我应该好容易，就好似你杀死基尔咁。 基尔陛下， 基尔陛下， 放 心啊，佢要杀咗基尔大人嚟我呢度啊！ 你点杀嚟噶？ 等下佢哋，边个反抗就俾啲颜色佢睇。 大家静一静，请你哋听我讲几句嘢。我不想再有任何人牺牲了，求下你们。 公主， 老婆婆请你都谅解，就跟他们说的事去做吧。 这个山谷真的不错啊！ 我反对这样做，上头的命令是要我们尽快将巨神兵运回到国家。 这个命令根本执行不到，连大型船都承受不到它的重量，所以坠毁了下来。 但是我想你不会真的想在这里建立国家吧？ 我真的这样做又怎样？难道你想那只怪物变成我们国家那群蠢材的玩具吗？ 这层我当然明白了，不过我呢只是一个军人，我没权去判断这些东西的。 老狐狸， 我要回去陪吉特，你留在这里尽全力令到巨神兵复活。 是 这艘炮艇用不用得？ 得，执回来。 不要搞错，我不是在这里征求你们的意见。 但是你要带埋公主去陪吉特做 五个人质，再加炮艇和粮食，太过分了。 人选你们自己决定，听朝早出发之前一定要准备好晒。 委屈你们了，唔好讲我哋住啦，睇下嗰边啦，佢哋根本就打算带晒所有嘢走。 我而家会离开呢度先，然后我再等机会翻嚟。无论如何都唔可以俾嗰只怪物复活噶。 系。 牛西卡，迪多，话俾我知你嘅主人去咗边度。牛西卡，点解会咁样噶？呢啲咪系富海嘅植物嚟？ 呢啲系我收集翻嚟嘅孢子种出嚟。你放心，佢哋唔会放出瘴气。 唔会放出瘴气？呢度嘅空气又真系好干净。但系点解连有剧毒嘅腐皮草都会开花嘅？ 呢度嘅水系用我哋城入边嘅大风车由地下500米抽上嚟噶，而沙土。亦是由同一个井底度收集翻嚟。我发现只要水土干净，就算是富海的植物都不会放出毒气。其实真正受到污染的是土地，连风之谷的土壤都已经受到污染。为什么？是谁？究竟是谁将这个世界污染成这样？ 这些都是你自己一个人。 是，因为我想医好爸爸和所有村民的病。但是这里都就要关闭。我刚刚将水源删除，很快的植物就会枯萎。 那乌西卡， 我觉得自己很可怕，被侦探蒙蔽了我，令我失去了理智。其实我不想杀任何人的。 收拾了这么多，一定是很辛苦的。 多谢，我会很珍惜慢慢吃的。 快点上船，出发了。 乖，你们不要再哭了，不用担心的，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了。 是不是真的？ 做什么？姐姐以前有没有骗过你们？ 没 有。是不是？ 快点睡。 嗯，翻去啦。 危险啊。 咁耐都仲未到培吉特啊？ 咪系咯，我条腰都就嚟断啦！ 哎呀呀，公主啊，佢啊真系啊，净系拣好似我哋呢啲唔等使嘅老爷。 喂啊，你哋唔觉得怪嘅咩？点解佢哋飞得咁近嘅？ 啊， 简直就好似怕俾人偷袭咁啊！ 云层下边系一大片嘅瘴气漩涡， 唔好喐啊！ 拍艇啊！ 有敌人！要暗中打啦！ 果然俾我讲中咗啊！ 哎呀，真系得人惊啊！ 采取防御对应，我守系培吉特嘅炮艇。 佢拿住雷根啦！ 培吉特。 三号蓝都中咗弹啊！我背特战蓝又搞乜嘢啊？ 无法操纵， 呢啲战舰真系不堪一击。 啊！连后卫部队都中咗弹。 火绳一成索啊！ 首先要坠落啦，公主。 公主，冇啊！ 话唔定仲可以飞。 你讲咩话？啊喂！ 麦特，快啲啊！ 哦，系。喂！ 发动引擎，要大炮炸开道门啦！ 系。 快啲入去，韦特得未啊？ 你就得噶啦！ 发射炮弹，全速启动。 知道。 预备，发射。 好温暖，你都唔好醒啦。 呢度系咩鬼地方嚟啊？第一次见咁浓密嘅瘴气嘅啫。 后座，注意右后方，佢哋喺附近啊！ 我 守望船仲飞紧。 哦，真系啊，真系喺嗰度啊！ 冇办法在空中进行救援啊！ 我不想被虫食，死在虫的肚入边啊！ 我而家仲未想死住啊！ 冷静啲啊！你哋快啲抌晒啲货佢啦！ 永别啦！ 我做啦！ 你放走，快啲抌晒啲货！ 好错，熄咗个引擎。 啊！你讲咩啊？ 引擎嘅声太嘈，熄咗佢。 哦，我。 公子，你做咩啊？你快啲戴翻个面罩啦，公主！ 会冇命噶！ 快啲戴翻个面罩啊！ 我一定会救大家，你哋要相信我。快啲抌晒啲货！ 你要我哋做乜嘢都得啊！你快啲戴翻个面罩先啊！ 公主居然喺度笑喎！ 我哋有救啦！ 快啲啊！抌晒啲货啊！ 低头向下坠咯！ 开动引擎，稳定翻紧急降落，吸上啲氧。 公主， 大哥有冇事啊？ 唔准喐！ 哦，你个衰人啊！ 头先辛苦晒啦。 公主啊，点解呢个人会喺度噶？ 真系天真，以为我会叩头感谢你嘅救命之恩。 你根本一啲都唔了解苦海，呢度绝对唔系人类嘅世界，净系识开枪。唔知开枪之后会有咩后果？头先嘅战斗有好多飞行船坠落，激嬲咗班虫。睇下上面，大王蜻蜓系森林嘅卫兵，佢哋好快就会聚集其他虫类嚟。伊切卡离开呢度，快啲去拎绳索。 系。 米达收你好个勾。 系。 唔准喐，呢度得我可以落命令。 你究竟喺度惊啲乜嘢？你就好似一只荡失咗嘅蛔虫鼠。 咩话？ 你唔使惊，我只不过系想帮你翻去自己嘅国家啫。 你个细路！ 嚟啦！ 是蝗虫的巢穴啊， 我们被包围了。 他们在这里调查我们。蝗虫，好对唔住啊！我哋打搅咗你哋，不过请你哋谅解，我哋唔系你哋嘅敌人啊！ 全部变成红色啊！ 喂，公主，你拎滑翔翼出嚟做咩啊？ 水面平静之后，就即刻起飞到上方等我。如果一个钟我仲未翻嚟，你哋就翻风之谷。 但系公主啊，喂！ 嘢都未讲完就走咗啦， 将支枪交俾我，大家听住，我哋就照公主嘅吩咐去做啦。公主， 你系啊？ 你真系杀得太多，搞到用小沙弹同虫仔都冇效。 去浮沙，等我。 钟头啦， 而家啲虫越嚟越多啦。 公主啊，公主， 拿乌西卡，拿乌西卡，过嚟啦！过嚟啊， 爸爸！妈妈都喺度。唔该，我唔想去嗰度啊。 去蝗虫的幼虫喎，你果然已经被幼虫围住咗。拿乌西卡，交俾我啦。 唔制，佢又冇做坏事。 我哋人类同虫系绝对唔可以生活喺同一个世界。 太不可思议了。 嘿、hey! 我终于找到他了。你没事吗？ 这里是哪里啊？ 我真的很多谢你啊。我是培吉特的阿斯贝鲁，真的多谢你救了我啊。 我是风之谷的蓝乌西卡。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又难怪你会这么惊奇的。我们现在在富海的下面啊。 富海的下面？ 你看，我们是在那里跌下来的，跟啲沙一起。 我们两个没戴面罩啊。 没错，是啊。这里的空气很干净啊。我都吓了一跳，估不到富海下面有这样的地方啊。做什么？嗱，乌西卡，你千祈唔好走得太远啊！ 棵树真系好雄壮。仍然有水流动紧啊！石石头的树干粉碎石石沙，然后堆积起来。 老西卡。你在哭吗？ 开心吗？ 拉斯代儿是我的孖生妹妹来的，我很希望在她身边。 对不住啊，现在才告诉你。 不是，我道歉就真啦。讲起上嚟，你系佢嘅恩人，我居然仲差啲杀咗你添。 嗯 嗯，系啊，原来嗰只怪物喺风之谷啊。呢种果实嘅味道好奇怪啊！ 呢啲叫奇可果，佢入边有好多营养噶。 虽然不是很好味啊，但都好想吃一大桶啊。居然会想富海产生的原因，你这个人的想法真的很特别的。 富海之所以诞生，是为了要净化被人类污染了的世界，令这个世界可以再次得到洁净。他们将这毒素吸收入自己度，将它变成干净的结晶，然后再敷写为细沙。这个地底的大窿就是这样形成的。而那群虫的目的是要保护这个森林。 如果是这样， 人类就好似只有毁灭呢一条路啊！虽然唔知需要几耐嘅时间，但我哋冇可能永远咁样生活落去噶。咁至少我哋要谂个办法去阻止负海继续扩大啊！ 你嘅睇法同库夏娜嘅睇法系一模一样噶。 唔系，我哋从来都冇打算用巨神兵作战噶。听日你见到我哋嘅族人就会明噶啦。 快啲瞓啦！听日我哋仲有好长嘅路要飞啊！ 一切正常。 好，顺唔顺利啊？ 系，上半身差唔多凝固晒。 不知点解，我觉得你呢只怪物真系越睇越可爱啊！连我呢个穷鬼军人，本来冇咩野心，都俾你搞到我雄心壮志。竟然敢笑我！你原本要继续沉睡喺地底下边，直到世界末日嘅。 参谋， 嗯， 殿下有军队受到培吉特余党嘅攻击，除咗阿贝达战舰之外，全军覆没。 咁殿下佢点啊？ 成艘战舰在空中解体。 嗯， 参谋， 呢度嘅村民系咪仲未知道呢个消息啊？ 系， 系咁好啦，叫其他人继续照常做嘢。 系。 原本一世都冇出头嘅我，终于都开始行运啦，定系万劫不复陷阱？ 米特爷爷，他们已经回来了， 现在在孙悟那里等着你啊。 我们只可以偷偷地回来。不 是，可以平安翻嚟就好啦。 你话释放我， 将巨神兵沉落去孙湖底度，然后翻去你自己嘅国家啦。而家喺风之谷嘅士兵数量唔多，要对抗你哋系好容易，再作无谓嘅牺牲已经冇意义啦。 巨神兵唔惊火，亦唔惊水。既然已经苏醒，就唔会再沉睡。你仲唔明白？到咗呢个地步，已经翻唔到转头。因为怕被其他国家抢走这股巨大力量，所以我才会奉命进攻培吉特。既然巨神兵的存在已经广为人知，其他国家一定会陆续派兵攻击这里。所以你们现在只是剩下一条路可以走，就是令巨神兵复活，藉着他的力量排除列强干涉，求取共存。看着。 是重做的。 我未来丈夫见到的比你们见到的更加恐怖。销毁富海，杀晒啲虫，抢回人类世界，还有什么需要犹豫啊？就好像我军入培吉特将巨神兵抢回来一样，据为己用。 绝对不可以被巨神兵复活。 大件事啦！ 喂，讲了口令先准入啊， 情况紧急啊。 放 谷。 啱啦， 包子帽全部烧干净。 你讲咩话？ 山谷散发紧大量嘅瘴气，大家喺出面已经乱晒笼啦。 快啲啦，唔好阻住晒， 俾翻我哋啊！快啲， 咁快啲，全个山谷都毁灭噶啦！ 俾翻我， 系啊， 慢咗就好多啦。 烧包子嘅工具都可以拎嚟做武器，俾翻佢哋噶。 冇办法啦，除咗枪之外，全部俾翻佢哋。 好，我俾特战男准备出发。 今次唔好再失败啦，将留喺培吉特嘅军队全部集中嚟呢个山谷度啦。 系。 哎呀，真系冇谂过事情会越嚟越棘手。 快手啲啊！ 系咁，公主就拜托你啦。 山谷就交俾你哋，一定要好好保重，等到我哋翻嚟。 系。我哋快啲翻去山谷啦！ 唔得啦，啲鬼子已经埋唔到呢度。 呢度都一样啊！ 行开！做咩啊？ 走开！ 做咩啊？ 呢度都。 老婆婆， 唯有烧咗佢，呢个森林已经冇得救。如果再唔快啲嘅话，全个风之谷都会被苦海吞噬。 唔通真系冇其他办法？呢个森林三百年嚟一直都保护住我哋嘅水源，都系啊，都系因为嗰班衰人。 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快点去帮手啦！ 乜系咩？我觉得同平时一样冇咩分别喎， 见唔到虫群，究竟点解？我的生活咁不安嘅， 就快到啦，去埋嗰座山我哋嘅族人仔嗰度啦。 佢今日有啲唔妥啊，嗰层浓雾系咩嚟噶？ 死咗！ 快啲去培吉特， 小心啲啊！嗰度可能仲有多鲁米奇亚嘅军队啦。 连环重刀， 居然连中央圆顶会堂都被人破坏埋啊！培吉特已经冇啦。歼灭多鲁美奇亚军嘅代价实在太大啦！ 咩歼灭啊？到底发生咗咩事啊？系飞行艇。 我同副嘅船啊，佢要降落啊，过去啊！ 阿斯贝鲁，你冇事嘛？ 点解会搞成咁噶？咁样根本冇办法重建啊！ 你去城边睇过啦，唔使担心嘅。就算俾苦海吞食咗，都可以即刻烧晒佢。 但系巨神兵而家唔喺度喎。 我知道，佢而家喺风之谷。 点解你会知道噶？ 你以为我哋喺度玩噶？下一个作战计划已经开始咗啦。风之谷嘅多鲁美奇亚军喺今晚就会被歼灭。 你讲咩啊？ 歼灭佢哋？你哋究竟想做啲咩啊？ 阿斯贝鲁，佢系边个嚟啊？ 风之谷的拿乌西卡，我的救命恩人。 凤志谷， 讲俾我知到底会发生咩事？阿斯布鲁，你系咪知道啊？讲俾我知啊！ 佢哋要引虫群袭击嗰度啊！ 咁佢今日受到袭击，都系你哋造成嘅？你哋太过分啦！ 无论点都好，一定要在巨神兵复活之前将佢抢回嚟。 这样做都是为了保护世界，请你体谅。 因为这样就可以杀死风之谷的人了吗？停手啊！我求下你，快点停手啊！ 已经太迟了。 蝗虫一旦狂奔，就没人可以阻止到。我们成族的人几乎被多鲁美琼亚军全部杀晒，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 中住水！ 放开我！唔俾我妈去啊！ 虽然你而家好痛苦，只要抢翻巨神兵就可以销毁符海，咁先可以重夺人类世界啊！ 你呃人！其实你哋同多鲁美奇亚一样啊！ 唔同啊！佢哋只会让佢哋进行破坏。 你哋都应该饮过洗一边嘅水噶嘛？你哋知唔知系边个喺度净化嗰啲水啊？是我们的人类将湖泊河流污染成毒水，而苦海的树木帮我们净化那些毒水。你们居然说要烧了个森林，他一开始就不应该将巨神兵挖出来啊。 不是你说应该怎么做啊？难道我们要听完多鲁美奇亚的话吗？ 不是啊，不是啊，阿斯培鲁，告诉他们知湖海产生的原理啊，告诉他们知虫群保护着这个世界。阿斯培鲁，求下你啊！ 你想怎么 啊？不准走，你哋快啲放咗佢啊！ 阿斯贝鲁，冷静啲！ 我认真噶，放开佢！嗱，乌西加，翻去通知大家。 阿斯贝鲁，放开我啊！ 整班蠢材， 既然要开始唯有顶硬上啦！ 但系油巴大人唔系叫我哋要保重嘅咩？ 唔好似盲头乌蝇咁，快啲开战车去救士兵。 系，三毛，最后一个都俾佢哋打低咗啦。 佢哋过紧嚟啊？ 唔知道，不过村民嘅数量越嚟越多。 真系啊，只系一个森林啫嘛，咁就要喊打喊杀喎，想变第二个培吉特咩？嗯？战车被他们抢走了，你快点开车啦！ 我都开紧咯， 哇！他们来了，喂，快点开车啊！ 应该是这个的，得啦，你跑去边啊？ 快点向前啦，向前啦！ 仲使你讲嘅？